是一个人在这世界停靠，因为我拥有你， 拥有你 在我心里，因为有你我看见世界的美丽。

I feel so high, I feel so good, I feel so happy with the earth on your side. So sorry, baby, baby, baby, 你要想清楚。

是好是坏，我不要放手般的未来，想要爱我就要爱现在的我，我不想要你做给的安排，那不是我梦想的未来，想要爱我就要爱现在的我。